怕冷、藏身病。这种现象为啥把它三个症状连在一块堆呢？就是说这类人的特点就是总之是表现为喜欢热、惧怕凉、惧怕冷、免疫功能下降、容易生病。那为什么要把这三个问题在一起来说呢？因为这三个问题它有一个共同的总根。首先我们就说说这一类的人群它的一般的常见的症状和表现。你看有些朋友还没有进入冬季，哎，可能还在夏天，但是他已经开始穿上了冬装。为啥？怕冷。他经常的话，如果你跟这些朋友接触的时候，不光你从着装上会看到，你握握手发现他呀经常手脚是凉的，甚至有时在凉中间还透出了那种阴潮的感觉，就是潮乎乎的、湿漉漉的，就是又潮又凉，摸起来似乎就在出冷汗一样，这种现象。平时这类的朋友的话，他有一个特色，不爱活动。为啥呢？他觉得好像老是没劲，疲乏无力，哪儿如果有点火，哪儿有点热，他特别高兴，老是在那个火炉旁边一坐了就不想挪窝，这种情况很多。家里就是用空调也好，你看一般来讲说能够达到个十八九度了，像现在这个冬季供暖的话都可以了，他不行，他非要把它升到二十四五度，哎，他觉得这样日子还凑合。像这类的朋友就明显的表现我就是畏寒怕冷，而且活动能力很差，同时呢还有一点，特别容易在秋冬季节遭受各种各样传染病的袭击。你像当下有些朋友就知道有很多像这类的朋友就受到了感冒病毒的侵扰，发烧、咳嗽、胸痛、浑身疼痛、难受，一直拖拖拉拉半个月都好不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免疫力低下，容易受感染。那这个问题从祖国医学的角度它怎么来说呢？这就叫正气虚伪。这类正气虚伪的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些简单的表现和症状以外，他还有其他的症状，而且还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神疲无力，经常感觉到精神特别差，而且面色看起来的话就往往趋向于两个极端，有的呢就发黑、发灰、发暗，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白，白而无华，没有一点光泽，说起话来语音低微，四肢冰凉，老是穿得特别的臃肿，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因受寒、受风、受凉出现的疼痛，比如膝关节的疼痛、背痛啊、腰痛，乃至于头痛一身的不适。总而言之没个好的。还有从二便上有时候有些人也表现出来，一小便无色，一般正常来说小便应该有溜溜有点淡淡的黄色，它不是，小便如白水，清而且长，大便呢有些人还不爱成形，往往是软便稀便，是一个经常的现象。还有这些年轻点的人，比如还在壮年呢，或者在中年以前，有些朋友还会患上一些毛病，比如男性的一些功能的低下，女性朋友可以出现不育之症。这些问题的话都是藏在这种畏寒怕冷常生病的朋友的生活中间。大家一听这么一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类朋友，自然他的生活质量很低，想干什么事的话有心而没那个力，干不了。另外的话他做起事来就是往往出现那种啊拖拖拉拉，效率极低。这对现代我们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竞争很强烈的时代，其实这类的朋友很吃亏。为啥呢？干不过别人，既是身体不行，工作效率又低，干什么的话人家一看选都不愿意选你。为啥呢？看着你就是一副病态，是吧？同时的话这类的人还经常受到各种各样流行病的困扰，就像我们说这样，感冒的时候他感冒，拉肚子的时候拉肚子，咳嗽的时候咳嗽，总而言之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话往往是首当其冲。对于这类的朋友 有些时候经过了现代医学的一些综合检查以后，他也没有查出什么病。你看现在一般常规吧，首先要做三大常规，比如血啊、尿啊、便呢、啊，哪怕他这个便有点稀，是不是、啊？他这个血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浓稠，但是他并不贫血，他拉稀他也没有感染，所以有时候就说不出个病。而作为一般的体温测起来，哎，是他可能就比有些朋友的体温略显低点，可能35度几啊，但是他也并不是说低到不是一个正常的体温，所以这种情况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给他做出一个结论。有时候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可能是一个基础代谢率比较低，能量产生不足，现代医学都是这样。有时候就给他多吃一点点，比如高蛋白的物质，多吃一点高糖的物质，或者有时候给他多吃点维生素，促使他多做点运动，多数都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适度的调节，有没有用来对他是有帮助的。当然有些严重的如果查出了疾病，那就要作为疾病来治疗，比如像甲减啊这类的疾病的话，那就直接要由内分泌科生进行干预。那作为这种疾病在我们人群中间，尤其是老年朋友中间很多很普遍，那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呢？难道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中医文化就没能够很好的认识到这点吗？不是这样，实际上祖国医学把这类的人群呢、啊，称之为虚症。虚就是虚弱的虚，那虚是什么虚呢？根据中医的八纲辩证，它应该属于阳虚之症，阴阳表里气血嘛，啊，它是属于阳虚之症。阳实际上这个是从太阳这个阳字儿，怎么逐渐逐渐的延伸转换而来的。阳虚者就是没有一个温暖的感觉。中医有两句名言，叫天之大宝，一碗红日。你看就像这个冬天，如果有点小小的风一吹过，哎，把这种云都吹走了，雾都不在了，更不要说有霾了，这些都没有了，哎，那个太阳啊照到我们身上，哪怕就是大冬天你都觉得非常之暖和。所以祖国医学认为天之大宝啊，就是一碗红日，就是这个太阳给我们大地带来了无穷的温暖和能量。而我们人有没有？人也有一个小太阳，在哪儿呢？在体内。人之大宝是一息真阳，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阳不足啊，主要是因为肾中间这个肾阳不足，这个真阳就是指的肾阳。既然大地的万物生长都靠太阳，那我们人的一切动力资源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一息真阳。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朋友怕冷、畏寒、活动工作能力差，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差，就是因为这个阳气的不足。阳气有什么作用呢？阳气是我们人体最最重要的一种原始动力，它促使我们工作，给我们力量去学习，让我们有精神，而且还有什么呢？而且它还能够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机能，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正气之源。人你只有有了足够的肾阳肾气，你才能够什么呢？正气沉内，邪不可干，这外边的细菌啊病毒啊这些东西就不容易伤害。所以实质上这种畏寒怕冷爱生病的朋友，他的本质是因为肾虚。有些朋友说我怎么会肾虚呢？肾虚其实有些人并不是主观造成的，有的可能是客观的原因，比如你先天差，父母在孕育你的时候身体就差，怀着你的新生儿期，在婴儿时期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调理，一个很好的营养，这样你都可能造成什么呢？先天就差了，造成你的肾阳不足。还有更多的人群是因为后天的原因所造成的，因为肾是我们五脏之根，是我们人体方方面面的一个所有动力的一个总的来源。所以说长时间的过劳，长时间的患病，长时间的属于精神上的紧张，或者在过度寒冷的环境下， 都会导致肾中间的这种精微物质的透支，肾气过度的一些消耗，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叫久病它伤了肾，过度的劳累过劳伤肾，紧张我们叫惊恐，惊恐可以伤肾，乃至于在那种寒冷的环境下过度的劳累，寒它也可以伤肾。所以说后天影响我们肾中间的肾精过度的消耗的因素是很多的，正因为这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要注意补肾。什么时候补肾最好呢？当然是在当下。中医认为一年有五季，而冬季呢就属肾所管，所以经常流行一句话叫冬来进补，春可打虎，就是说你冬天很好的进了补，哎，把你的肾中间的动力补得足足的，第二年你精神抖擞。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这类畏寒怕冷容易生病的朋友调整你肾阳虚伪的最好的时期。那肾阳虚伪用什么东西，用什么食材来给大家进行最有效的补益呢？我们给大家介绍海狗鞭。刚才我们说了，寒冷的地方需要强大的肾动力的支撑，而海狗呢就在北极那儿生眼繁殖。北极那个地方有些朋友知道非常冷，常年是在零下摄氏30度到60度这么一个超低温的环境下，很冷。海狗呢在那儿它能够很好的生眼繁殖，这就说明什么呢？它体内真正蕴藏了最丰富的肾动力的载体，叫肾活力因子。现代医学进行了检验以后，发现它的肾活力因子是我们一般人的100多倍，而且是补益我们后天的气血的这种血红蛋白来说，它是牛肉这种保健食品的20倍之多。它有17种之多的氨基酸，有丰富的各种钙啊、磷啊、铁啊、锌啊这些常量和微量的矿物质元素，还有什么呢？有脂溶性的，哎，比如像维生素 E 啊这一类的这个很好的维生素，还包括维生素 A， 还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其次的话，还有各种各样对于我们身体的建设和呵护的一些丰富的成分在内。所以这一点的话，就决定了用海狗鞭帮助我们补充肾中的精微物质，肾精饱满以后，它就能够生成强大的肾气，就能够形成我们说的正气沉内，邪不可干。同时呢，有了强大的肾动力的话，也就使你不怕冷，不畏寒，而且能够精神抖擞，体力强健。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给大家讲啊，肺对我们人的在代谢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你比如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这个肺本身就是一个免疫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有非常好的抗体的形成。你比如它形成的免疫球蛋白 A， 它能够啊使这个呼吸道的细菌发生凝结，然后呢还使细菌呢失去了粘附在气管黏膜上的这种能力，还有呢它可以这个分泌大量的粘液，这样让这个这些物质细菌呢从这个粘液中啊排出去。另外呢它还可以激活我们的补体，发挥溶解细菌的作用，而且钙它还可以覆盖在病毒的表面，让它不能吸附在还没有被感染的细胞上，还可以中和呼吸道中的多种病毒，比如流感病毒、鼻病毒等等啊。如果呼吸道的免疫球蛋白 A 受到抑制的话，这个就容易发生呼吸道的各种感染啊。这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呼吸道体现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也是个免疫系统。另外呢还有免疫球蛋白剂，所以我们要提到它是因为啊这个免疫球蛋白剂可以是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还有细胞表面膜的某些这个受体结合，跟这些受体结合以后呢就调理这些细胞发挥对细菌的杀伤作用。而且呢这个免疫球蛋白剂呢可以跟抗原抗体复合物结合，然后呢就经过了经典的这个途径来激活补体，这个补体呢又可以使细菌溶解啊，还可以使细菌的病毒结合和中和这个病毒。所以我们平常比如有的人身体如果说打一点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里头所含的就主要是这个免疫球蛋白剂，这体现的是呢我们呼吸系统也是个免疫系统。另外除了这个之外，特别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呢它本身呢又是一个具有内分泌代谢作用的一个器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呢这方面的认识就越来越明显了。那对于我们身体的维护，特别是在抢救过程中，对于我们呼吸道正常呼吸的维护，那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肺泡里头有个肺泡二型细胞，它分泌一种磷脂类的物质，主要是一种磷脂烯胆碱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它是肺泡表面的活性物质，它覆盖在肺泡和下呼吸道体液分子的表面上头，降低我们肺泡的张力，这样呢就是肺泡在回缩的时候回缩力下降，防止了肺泡的萎缩，维持了正常的呼吸功能。如果在致病因子的作用下，这种肺泡表面活性物质明显的减少，就可以使患呼吸道就可以出现一种比较厉害的叫呼吸道的叫做呼吸窘迫综合症，这个症呢就是死亡率很高的。所以这个肺泡表面的活性物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有就是呢肺泡还能产生前列腺素，由这个磷酸酶促化内源性的磷脂所产生的。这个肺组织中啊前列腺的含量仅仅次于前列腺液。在这个过敏反应啊变态反应的过程中，或者是输液呀，或者是肺水肿啊肺栓塞呀，以及呼吸以及这个呼吸运动时，它都能够刺激产生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具有非常广泛的生理作用和生物活性，它能够显著的降低动脉血压，维持血压的稳定，并且扩张冠状动脉来改善心的功能，有利于心脏病的恢复。那么这个在肺里头产生这个前列腺素，不仅仅对于我们肺本身有着非常的作用，包括本身的呼吸运动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改善心脏的功能，心血管系统的功能，这是它产生的一种这个内分泌代谢的作用。还有就是肝素啊也可以由我们这个肺脏产生，肝素含有抗凝血酶、制活酶和抗纤维蛋白酶，有明显的抗血液凝固的作用，在肺内啊可以抑制纤维蛋白原的形成，防止血凝，还可以抑制透明质酸酶，减少组织的通透性，这样就起到了一种抗过敏反应的作用。在肺栓塞的时候啊可以防止支气管的收缩，那你看这就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说明了我们肺脏在内分泌代谢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呢它能够有五羟色胺，这个五羟色胺啊在我们全身都有五羟色胺， 比如在脑子里头，对吧？五羟色胺可以抑制这个活性，把这个睡眠能够改善。但是呢，有三分之二的肺在肺里头灭活，就是它这种作用啊，起完了以后它到哪儿去呢？还剩下一些作用，也要老有这个也不行。那三分之二要在肺里头失去它的作用，部分就储藏在血小板和肺内。肺的五羟色胺在这个过敏反应中起着作用，它能够收缩支气管，引起胸闷呐、咳嗽啊、哮喘以及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右心室扩大，所以这个肺部有灭活五羟色胺的作用，这在这些问题上出现这些疾病的时候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肺部能够产生缓激肽，可以导致血管扩张、休克啊或者炎症反应。在所有器官中，以肺灭活缓激肽的作用最强。这个缓激肽啊，在经过肺循环的时候，就被肺激肽酶二就给灭活了。就是说，这样的作用，缓激肽的作用不能经常在我们血管内，或者是在我们的炎症啊或者发生休克时候分泌过多的。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肺里头就可以发挥这种灭活它的有活性的作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第五个呢，这个血管紧张素，肾素作用于血浆蛋白质的球蛋白，然后就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血管紧张素一在经过肺循环的时候，肌肽酶的作用下就迅速转化为血管紧张素二。而这个血管紧张素二啊，有明显的收缩血管的作用，它有能够使血压升高，它的作用呢比去甲基肾上腺素还要高48倍，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身体里头激素代谢的一种物质。我们在这样讲高血压的时候经常讲啊，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活性如果大，血压就升高，因为外周阻力增加，血管紧张素的活性下降，那么它就可以啊，血压就可以下降。但是血压高和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高了也不行，太低了也不行，那在治疗过程中啊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还有在这个过敏反应啊，我们也叫做变态反应的时候，肺脏的致敏非达细胞释放的组织胺，还有一个慢反应物质，过敏性白细胞的趋化因子，血小板的聚活，在这些方面啊都有影响。所以啊，我们看到以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分泌代谢功能，有些是在肺产生作用的。比如肺泡的活性物质啊，我们前头讲的有一种这个磷脂烯胆碱，像这个呢就是激活我们肺的表面活性物质，防止我们肺啊萎缩萎陷的。有些呢肺本身产生作用，有些是随着血液到了我们肺脏以后被转化成活性更高的一些物质，比如血管紧张素一，还有些物质呢是在我们肺里头灭活的，比如这个缓激肽，灭活了以后就是不让它起作用了，它要继续再起作用，对我们身体就要造成很多疾病，就临床啊发生一些微重症。所以我们的肺呢，除了是一个免疫器官，另外它还是一个内分泌代谢作用很多很全面的维护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器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那现在已经知道了，灵芝里含有非常多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多的物质，而且它也是一个偏碱性的营养物质比较全面的东西，营养物质比较全面的生物体。灵芝里含有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 它的药理活性作用不但强，而且全面。人在用了灵芝以后啊，有很多都是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发生了好的作用而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比如这个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这些多功能干细胞是形成我们的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红细胞等等细胞的一个祖先。所以它要多的话，在我们周围细胞的免疫战是个数增多，而且它能够促进它的吞噬力量，还有它的这个吞噬指数都升高。这些呢，对于维护我们的肺脏也好，对于维护我们身体整个健康也好，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又是这个灵芝多糖呢，它又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而使我们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增加。再加上腺苷啊，腺苷类的衍生物可以使我们细胞红细胞中的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而使血红蛋白和氧的结合力也成倍的增加，再加上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到了我们身体里又放下，这些都是促进我们肺的生理功能，吐谷纳新的功能，起到维护我们身体能够有充足的氧，能够把二氧化碳很快的排出去，这样非常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灵芝多糖呢，也是一种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器官，让它们分泌量足、平衡、生物效应正常的激素，这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呢，是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的。当然呢，灵芝里啊，还有这个生物碱啊、生物酸碱啊、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灵芝酸呢，它可以稳定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这样就使各个器官之间它们的功能协调，使我们整个身体处在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再加上啊，它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成分，酶类的东西也好，甾醇类的东西也好，生物总碱、生物碱，还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那这些呢，在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都能不断有效的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能够抵抗内因和外因引起我们疾病的一些因素，这样呢就可以调节我们人体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我们的微循环，这样就使我们呢处在一个健康的代谢的过程中。特别是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体内代谢平衡上，能够促进核酸和蛋白的合成。现在就研究就证明了，灵芝的提取物能够明显的影响肝和骨髓的核酸以及蛋白的代谢过程，促进我们身体里的蛋白的合成。这种蛋白的合成啊，就能使我们身体内受到损伤的细胞组织器官得到及时的修复，而使它们能够保持很好的生理功能，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国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仅仅3天，圆明园毁于一旦，避暑胜地却成为避难之所。 它记录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